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城汽车的魏建军，欢迎收听快车道。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快车道，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快车道上车坛一周秀。各位好，我是董斌。今天在场的两位专家呢，车坛一周秀是老车，老车你好。 大家好，我老车。 一水儿， 大家好。 哎，我们两位专家呢，跟大家说说这个最近这一周啊发生了一些特别大的事儿。首先我只能说咱们节目啊真的是走向国际市场了 啊， 因为我看了稿件当中有很多国际市场的事情 啊，对对对， 美国、欧洲，但是 放眼全球嘛。 对，但首先说的是咱们自家的事儿。这个先说一个大快人心的好事儿吧啊，是新能源汽车上栽跟头了啊，力帆、青年等七家车企是被罚。 嗯， 这事儿怎么说呢？2月4号，工信部呢有了发了一个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暂停了浙江金华青年汽车公司、上汽唐山、重庆力帆、郑州日产、上海申沃、南京特种汽车制造厂、重庆恒通汽车等七家公司申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推荐车型的资质。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主要问题是电池、电控、电机方面偷工减料。哎，但是你想想看啊，你这个电池、电控、电机，它不就是核心吗？ 对 ，吧？你电动车那肯定是这个，它这个核心技术它偷工减料， 就是跟电有方面的这个几个方面它都有问题。 哎，对啊， 所以你还做什么跟电有方面的这个纯电动车呢？ 就跟大哥你去医院检查身体， 你全有问题。 你一看体检报告，心梗、匹配肾。 对啊， 哎呀，这个事儿有点难啊。我在想说啊，这样，一水老师给我们介绍。 嗯， 这七家车企，他说他偷工减料，这个我觉得哎。你说他这个工信部的处罚决定书上说他偷工减料，这是很严重的一事儿了吧？ 我觉得这是 啊， 就必须要这种拿那个小鞭子来抽的那种感觉了。 嗯， 先说几个客车厂吧。你比如说金华青年，这个是客车厂， 哎，对。 然后上汽唐山客车厂，然后包括申沃客车厂，南京特种汽车制配有限公司，这是特种车。 嗯， 然后包括这个重庆的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其实这。应该是五家 这五家实际上都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几个品牌， 不了解， 或者说是这种大的那个客车。 对， 但是大家可能在一些景区或者说在有些城市 旅行车是吧， 发现对大那种轿车 哦， 那可能那个做摆渡用的做接驳用的现在都用的是这个新能源车了。 嗯， 那么它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刚才董明也说了，说电控、电池、电机这三方面跟电有关的，但主要集中在电池的这个安装容量少于它的公告容量。你想、 哦、 这个要变成什么呢？就是就是直接点，就是它的续航里程肯定达不到， 不够吧， 对吧？因为它电池量本来就少了， 对， 就跟你现在用 iPhone 7 Plus， 哎，对对对， 你装了一个 iPhone 3GS 的电池，是是是 是，你说你能待机十分钟吗？对吧？ 对， 那充电五小时，充话两分钟就实现了。 哎、别说那个 iPhone 7啊，就是我 iPhone 4S， 嗯， 我那天好像是这怎么来的？我看就过年的时候，我看那冰灯哈， 嗯。 我大概还剩40%的电 了，然后就突然关机了， 就关机了。 那这是冷的， 四 S 啊？ 对，那肯定是冷的。你四 S 能扛到现在就不错了，知足吧。 我觉得质量有问题，我投诉的。对，哎，这个老车说两句，这事儿是很严重的吧？这个是骗保吗？ 这刚才一水都介绍了，这个七家这个车企里面有五家呢是客车的这个制造厂。 嗯， 我们可能对客车不熟，但是你要是到了其他的一些城市里面，比如说三线、二线或者一些小县城里面，你会发现当地的一些客车就可能会看到像深沃客车呀，像 深沃还算比较大的， 像是什么 那个重庆恒通、 重庆这个恒通， 对， 像这种你可能不见的、不常见的一些个客车。它是一个电池，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一个大家都在说的一个话题， 哎、 跟这有关系，也是，就是我们老说自主品牌的一些管理上面，它这个不如这个合资品牌， 嗯、有这个说法， 对吧？大家都觉得为什么说自主品牌这个车造的不好啊，或者是哪 品控是吧？ 对对，哪有问题？ 品控的问题。 其实它是这样，你想这个电池，咱们今天爆出来的说是它是电池的容量， 嗯， 跟公告那个。那个标，标的是不符的，如果他在这个品质把控上面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像真的像人家大厂，那样做得好的话，我觉得可能上榜的就没有这么多。 哎， 国内的企业， 哎、你知道，你刚才老师你提醒我这点特别有意思在哪儿？你说你这个作为一个车来讲，你最关键的，尤其是电动车、新能源，不就是这个最重要吗？ 电机、电池、电控。 以前吧、嗯，我们老觉得这个有些自品牌吧，它可能是装饰的，可能是次点，或者说呢，那个缝没接好， 做工， 哎，做工是次点啊。哦、但现那个可能我们也许还能忍受。如果说您不是一个特别苛求的人，但是现在出现问题了。这些你他做的很好了，面上做的是很好了，那个豪华纳帕小牛皮，那个是什么这车身、嗯、那个很好，灯是很好了， 能明白你意思了， 哎，但现在反正他良心大大的坏了这事儿，对吧？ 这个 不好了， 都说那个心里美萝卜，你看着不好看，但吃的 对 对吧？ 现在真的有问题了， 这属于这糠萝卜了， 现在是驴粪蛋表面光了。这个我是觉得这个 用粉饰太平的方式装可爱是不 对 的，对， 这个是绝对更可恶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好，稍微得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说说这个美国那边的事儿啊。大太平洋那边，美国一月份十大豪车销量排行榜，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在换了一个新总统之后，他们的这销量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一会儿回来。 长路。 是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回到我们今天的车单一周秀啊，我们这节目呢问候一下，哎，咱们节目这美国那边能听吧？ 美国那边可以听，没问题啊。就是注意收听的时间， 倒倒时差， 稍微倒倒时差。 哎，对，雷迪斯啊，那乡亲们， 想死你们了。 Welcome to our program. Today 为我们说的就是美国一月份十大汽车豪车品牌销量排行。 对对对。 这个是美国这一个汽车的大的一个媒体啊，公布了2017年美国车市一月份销量排行。发现谁是得的第一呢？这个是奔驰夺了冠了。十大豪车品牌当中啊，英菲尼迪逆势上涨，逆袭啊，雷克萨斯和沃尔沃居然出现了大范围的下降。之前咱们哥仨好像说过这个销量排行榜来的，我记得。 对对对对， 是吧？ 那是好像是全年的是吧？就 说过 去年全年的。 然后这说过全年的，发现沃尔沃还是不错的，对吧？好像质量很好。然后那个这个，但接到沃尔沃下降了。 对， 雷克萨斯好像也下降比较快。 咱们先说几个下降比较厉害的吧。 好， 雷克萨斯是同比变化了，是减少了25.6%。 嗯， 它在2016年的一月份，奥巴马还在任的时候是20933台， 对， 一月份的销量。然后今年的销量呢是15572台， 少了四分之一没了， 少了四分之一，少了整整四分之一。 嗯、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董明说的沃尔沃， 沃尔沃， 去年的一月份是4244台。然后今年是同比下降了18.2%，是变成了3472台， 就小五分之一没了， 小五分之一没有了。 还有一个下降的，我看了一下是欧哥也下降了10%，还一个就是凯拉克，这倒还好了，降了4%，这个就、 这不 算太大变化， 这不多，因为几百台的数量嘛。 哎，我觉得如果没到10%这个波动幅度啊，这还好， 还算可控， 因为一到10%就是一个涨停板或一跌停板了。所以 啊，这我不懂，这我不懂， 对吧？一个这10%有跌停板嘛？那所以，哎，我老车，你分析分析，为什么它下降这么快？这几样，老车， 这个我只能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我还真说不出来它为什么下降这么多 啊。 就是说，雷克萨斯，咱说它是下降这十大豪华品牌里面下降最多的 啊， 下降了25.6%，同比。 嗯， 我觉得是不是根据这个美国新任总统上任也有关系？ 哦， 也许吧，我是瞎猜。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表格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就是有涨的，因为你想美国人就这么多， 对， 美国土地就那么大， 对 吧？美国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对于车辆的需求，我相信它就是一个基本不变的一个100% 啊。 那你其他品牌抢走了51%，我只有49%， 就是别人涨上去了， 对， 我就下降了。 而且呢， 哦， 这个日系品牌包括韩系品牌，它愿意干什么事？包括在国内，它在年底冲量。 哦，降价，大降价。 他在国外也是 哦， 因为这个报告我还多看两眼，人报告说了，去年12月份，嗯，雷克萨斯做了很好的销售成绩 啊， 为什么呢？圣诞节呀， 哦， 黑五啊， 对 吧？ 大范围促销， 大范围的这个就是消化了一月份的这个订单 啊， 那你一月份就没有更多的需求了。 哎，这个消这种方式好不好？我总觉得 我这反正要是我买车的啊，我不愿意在12月份买。 哦， 你在卖旧车的时候你亏了， 对吧 你比如说我2016年12月份买一辆车， 嗯， 老车在2017年1月份买一辆车，我们俩其实就差几天啊，12月29号跟1月3号，咱打比方说，但是你要我真正卖车的时候，我算2016年的车， 对 老车卖车算2017年的车， 对， 谁说理去 啊？ 那我能找董明说理吗？他肯定也买老车的那个车。 我这搞得我现在跟那个车商似的。现在，哎，我刚才那个谁，一手你刚才这个提醒我的好，你叫老车。 嗯。 刚才咱们说的是下降的，谁是上涨第一的？ 英菲尼迪。那要是按照一水的理论来解释的话，英菲尼迪在2016年1月份的时候卖了8500， 嗯， 然后呢，2017年1月份卖了11000，那这个差的这些台就说。他 压库了， 他对， 哎，我明白，咱哥仨奸商是他了， 那 怎么都有说 的。那为什么同样是出自于日系的豪华品牌的两个厂家，在政策上会差这么多的？ 那你看欧哥， 而且也都是诞生于就是植根于北美市场的这么。 老车，我跟你讲啊，你我差点就被他给洗脑了。哎，我当时觉得，哎，我说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是不是？确实是有道理。 有部分道理啊，有部分道理。 嗯，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本土品牌差别大不大，老车。 本土品牌 啊， 那就是林肯。 林肯涨上去了。 林肯涨了，涨的也不低，22.4%。 哦， 嗯。哎，林肯，我想想啊，现任总统喜欢什么车来着？ 哎，这有这关系吗？这个 喜欢的是林肯吗？ 我真不知道啊。 好像不是凯迪拉克了， 对，确实 不是 凯迪 拉克 了，他的陆军一号应该不是凯迪拉克了。嗯， 哦， 你看，哎，你看凯迪拉克下降了4.1%， 这你知道吗？但是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自从这个川普当了美国总统之后，他在国内外的一些汽车政策上是有些改变。 对， 比如说宝马的那个在墨西哥， 对， 在墨西哥是不是设厂的问题？ 但是宝马人很强硬啊， 对， 没事我就建，我就给你。 对，它也是有这样，所以汽车，我从这个角来讲，我觉得能讲明一个事情，就是汽车跟房地产是拉动国家内需最重要的两个引擎，因为它们能牵扯到太多太多其他的，比如说橡胶、这个钢铁、 它的 塑料、 周边的产业 太多了，而且汽车呢是一个易耗品的，相当于它可以有一个更新的一个问题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汽车来讲和房地产判断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当地的经济情况的话呢，你就看这两点哦，非常非常有意思，很有意思啊。这个美国的汽车销量的话呢，咱们也仅做参考，但是可以而知，梅赛德斯奔驰还是排名第一位的。 对，去年的奔驰算是全球 对 怎么说呢？真的是 很坚挺， 赚的这个盆满钵满。 没错。好，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啊。咱们从国外回来，说说补贴。哎，好像新能源补贴下降了是吧？ 对，是。 哎呦，我天哪！啊，得，这面这算不太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我们也说说补贴下降之后的新能源的车型，我们会不会更贵一些？如果说这个下降之后这个价差该由谁来补？是您掏钱吗？一会儿回来。 是吗？一切都已经崩塌。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您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贝贝，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今天呢，车贷一周秀刚才说了一个美国的事儿，也说了一个咱们那个这个电动车的那个事情啊。 嗯， 接下来的话，我就想说，2017年一月份开始起，好像我们刚开了一个头，说这个补贴新能源车型补贴下降了。 对 对。 我在想啊，新能源汽车补贴额度比2016年降低20%，地方财政补贴不得超过中央财政单车补贴50%，我不太了解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完了，我明白一个，对老百姓的影响其实就是补贴之后，我买新能源 涨价了， 涨价了， 是 这个是最直接的吧？两位是吧？来，雨水， 你让我来说，那我肯定不买。老车呢？ 也不会买，就是他在就原来的那个政策，我可能我没有考虑政策，就是补贴多少的这个政策问题。 咱们先考虑政策吧。 啊、那跟原来比的话，那我可能也不买了， 这也不买了，因为价格上涨。 对， 哦，以前哎，国家我听说啊，在你买新能源车是两部分补贴。一个是国家给你补贴， 一个是 地方的。 对对对对。 啊，你在北京市有这个补贴，比如北汽的；你在那个深圳可能有那个的啊，对吧？不太一样，各城市是吧？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补贴，国家给了6万，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地方也可以给6万， 对， 也就是6万加6万等于12万。 对。 那现在呢？还以这个六万为例， 对， 你看 降了20%， 降了20%， 这就 变成4.8万。 对， 4.8万，地方不能超过这个中央的单车补贴50%，24000。 哦， 加一块你说少了多少？72000， 火 跟12万差了将近5万块钱， 这不少啊！这个 5万块钱对于一个 买 新能源车的朋友们来讲， 这是很贵的， 我觉得是很贵的。 对， 嗯， 我一年啊5万。 一辆车，前两天 我说我这一年都没挣到过， 还、哦，你想前两天咱们介绍的那个 EC180， 哦 EC180，48000， 对对对， 一辆车没了， 哎，你要说宝骏的310，38800， 不对啊， 一辆车 呀、啊， 对啊， 就像什么众泰那智斗啊那种的， 确实啊，确实啊， 就是几万块钱嘛， 哎，我问一下两位专家，你们为什么你们觉得国家为什么把这补贴减少了？不是应该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吗？ 我觉得政策收紧一点，把这口袋稍微勒得紧一点，我觉得是好事儿 哦， 因为咱不能说是这个人心向恶啊，就只能说是。新能源车再大力这么推动下去，补贴再这么大力的这个推广，不管是中央还是咱们地方政府，这个事儿会乱，就是一定会有更多的混水摸鱼的人进来， 就假新能源是吧？ 假新能源，你看咱们今天说的有处罚的吧？ 有。 其实前一段时间咱们还聊过那个就骗保的， 骗补贴嘛， 那骗补贴的跟骗保的，你属于经济刑事犯罪啊？ 对呀、啊， 对吧？ 对对对， 这是很可怕一件事，所以我觉得这回前代的一勒紧。哎，可能在实际购买当中销量肯定会下滑，这是咱们可以预见的。 哎， 你同意吧？ 我同意。 嗯， 这个有点像那个我们做股票人啊，就巴菲特那个有不是说法吗？就是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 啊。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一个道 理？前两天我也听过这句话 啊、 哎，但不都说这叫什么买涨不买跌？这句话怎么理解？ 哎，就是你房地产这个老车你知道吧？ 你先说， 就是房地产，你比如那个车那个房子涨价了吧？说，哎，一水儿赶紧买。他昨天就涨了100块钱，你再不买的话， 但我的成本还在提升啊。 你成本什么成本呢？ 就是我购买的成本比昨天我又 是、嗯、就是你担心， 就是你有更高的这一个， 你担心它还会再继续涨下去。 哦， 所以老百姓听说买涨不买跌，就是跌下去之后吧，说不能买，它可能还会再跌，还会再跌，还会再跌。 明白、啊。 所谓炒股票炒的就是预期。 哦， 所谓市盈率呢，就是未来它的盈利的能力。 这个我给大家安利一个软件啊，这个就是除了要听咱们的这个节目啊，这个另外一个，比如说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罗胖的这个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 哎，他有的东西确实说的很 对， 包括万维刚老师的 啊，有， 就是确实是就是，炒股票，咱们原来老说哎炒短线做投机，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如但我不炒啊，但我觉得炒股票绝对是一看你。对这个整个的行业的判断和你对这个企业的发展的一个走势的预估， 哎，这个你说的是一部分，还有一个呢，炒股票风格有好几种， 嗯， 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哎，咱们怎么说炒股票、啊？我哎， 你看老车眼神， 这样，那个老车呢被套多少年了是吧？这样我们找时间，咱们再讲一期，我跟大家讲讲这个，因为我做财经节目做了很多年了，就是这个有机会再跟你讲不同风格和不同流派，然后做股票，包括机器做股票，数学模型做 机。 哎、 哦，明白， 他做了一个数学模型、 哦、 我到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他不用你来操作的， 嗯， 有点像阿尔法狗那种感觉的似的，在华尔街早就用了很多年了， 他 太可怕了， 非常可怕。就是到点位卖，他一天能交易多少次？一天能交易非常频繁，只要符合的标准买，符合标准 这是超级短线人 啊，有啊，人做的也很好啊。 对， 在市场上当然也有很多人在不同的流派。你觉得巴菲特是一直持有吗？真不是，巴菲特在离婚的时候，财产冻结的时候，他自己啊就做短线，挣的也很多钱，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找时间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哎，咱这补贴这事儿怎么办、啊？ 咱就进行投票吧。 啊， 就是你就如果说啊，有商家愿意给你再继续把这个差价给补回来， 好， 就是他这个价格继续再优惠一些。 哦耶。 你说会影响大家的购买热情吗？ 会，一定会影响， 还是会影响， 会影响。 政策，因为是国家的政策，我觉得国家的政策还是具有导向性。 它会有一种预期， 但是你看啊，就是你的购买价格还是一样啊，你还是12万的补贴呀、啊。 嗯，比如说 如果一旦 这个，你看啊，咱不说车了，说我们小东西，说这个手机，这个。好一点的像 iPhone， 像三星，那么国产的好一点的像华为，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牌，那么为什么现在手机的价格跟前两年比，绝对是下降了，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还有人就是，我们还依然会很乐此不疲的去购买各种系高端的手机，因为手机它的这个成本会越来越低了， 对， 而且技术就是有什么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已经很透明很开放了。那回归到车上边。这个电动车新能源车 对也是 它的这个一样的，我觉得它的成本也在下降，它肯定会一直往下走，不可能一直往上涨， 对对 对 对 吧？ 是， 那这现在买车的人他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了 啊、哦、 那你再给我还是按照这个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高价格卖、 哦、对， 明白了。其实总结老车这句话就是，你看现在汽油车降成什么德行了， 对， 将来的这个新能源车也会降成什么德行。 好， 就至少是从这个指导价上就可以看出来，就不会说是出一个知道大小的车， 对， 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卖到18万， 没错， 对吧？ 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这个财经版的那个快知道。 我觉得今天内容量挺大的， 对，信息量太大，我让我笑一笑话。各位，股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买车也有风险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啊！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 这里是